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国会众议院发表上任后首次施政演说，将应对新冠疫情列作首要课题，强调会同民众一同克服这场危机，开创新时代。经济方面，岸田提出向受疫情重创的公司提供现金补贴，并继续采取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上，岸田表示计划更新国家安全战略，以加强海岸警卫队和导弹防御能力。岸田又说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和保持对话很重要，但日本在必要时亦会发声，要求中国负责任地行事。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5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18.5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狮子山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持续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至听朝维持。狮子山的外围雨带会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广泛的大雨，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今晚适逢天文大潮，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的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狮子和狮子山相关的恶劣天气在明日仍然影响广东沿岸。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61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7、66和67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37点，升136点，成交金额16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升10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1.8，升10.4；阿里巴巴155.5，升8.2。美团256蚊，升5.2；盈富基金25.48，升1.2；恒生中国企业88.96，升8.4；中国平安57.85，升1.55；药明生物112蚊，跌7蚊；安踏体育131.4，跌3.2；李宁80.95，跌5蚊；信宇光学科技200.2，升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6，英镑10.595，瑞士法郎8.374，欧元是5.682，加元6.209，新西兰元5.389，欧元9.003，每百日元对港元6.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3。 日经平均指数报28,048点，升370点。港金现价报16,3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7.16美元，卖出1,7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喺火炭嘅瑞和路近長瀝尾街咧，因為有意外，咁而家影響到火炭路上行，近住瑞和路嘅交通係非常擠塞噶，車龍排到落去大涌橋路，咁亦都影響到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去火炭路嘅支路交通而家係非常繁忙，龍尾就分別去到城門隧道嘅管道入面，同埋沙田嶺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就喺火炭嘅瑞和路近長瀝尾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火炭路上行，近住瑞和路一段咧，车龙分别排到去火炭路近大涌桥路、城门隧道嘅管道入面，同埋沙田岭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因为车多，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跟进其他受天雨影响嘅路面事故啦，咁喺跑马地嘅乐活道，因为冧棚架，乐活道来回方向近住比华利山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暂时唔能够通车。而喺石澳道，因为水浸，石澳道去石澳方向近住石澳道16号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新巴嘅9号线咧系暂停服务。大窝口道因为有冧树，近住葵涌村因葵流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43同埋32一齐需要改道行驶。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段都开始交通繁忙。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别墅嘅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华景园同埋香岛道近寿山村道。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近纪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同戴娇凤开始喺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话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谋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我是谭咏仪。 在这里我们祝香港电台第二台40周年生日快乐之余，也都祝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所有 DJ 同你继续倾。 喂，马生会不会黑 sell 了一点啊？ 少少，那就同你继续主持。 好好多 耶、生日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数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数务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数务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有一位90后印尼女歌手，童年时期已经发行过3张的专辑。 十岁主演音乐冒险喜剧电影，去到2014年嘅时候，更加去到日本留学，学习动画相关嘅课程，亦都得到一个宫崎骏工作室合作嘅机会，就系主唱工作室电影嘅主题曲。日本流榜推介歌曲《Serena Muna Don't Disturb Me》。除了在安雅与魔女演唱主题歌曲以及片尾曲之外，她更加负责安雅魔女母亲的配音。 Serena Muna 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Don't Disturb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my baby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月八号星期五骚动音乐，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奔神。 Hello， 你坐咗你呢个 啊，对唔住啊，我坐翻平时个位先， 推咗，即刻推咗支 麦，唔好意思，系我唔啱，系因为今日咧实在系太过鸡手鸭脚啦，即系令到我咧个人都有少魂不守舍嘅。咁啊， 先讲下 大家啦， 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八点钟，而山泥倾泻警告又有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又有啦。 係啦，更正一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七点钟啊， 七点啊，夜晚七点啊。 係啦，咁啊认真嘅，真係大家小心啲啦，唔好掉以轻心。虽然而家即係呢个转咗去红色嘅暴雨警告啦，但係大家去真係要留喺一个安全地方，同埋真係记得带遮，呢个好紧要嘅。 今日我哋全程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是台风狮子山。 没错，我想大家都有很多说话想跟这个台风讲， 不要借题发挥，大家都讲一下今天的状况如何。 没错，我呢 揀首歌啦， 就已经穿了这个胶拖鞋上班。 是吗？ 逢亲这个不是胶拖鞋的，其实是那些家 具。上次那对， 上次冲下去。自从买了对拖鞋摆在公司，我觉得我就不再怕打风落雨了。 好厉害啊你。好厉害啊你，出去行过去不要担心行不入来啊。 好即是都是找一些方法令自己上班可以舒服一点。 因为昨日夜晚的时候都一早都預告咗，即係越近 預告你咁犀利，預告 應該係話唔係係話 提醒咗， 即係都即係天文台又好啊等等咧，早幾日都慢慢預告㗎，即係你有九千天預報嘛，跟住都話越近呢個週末嘅時候嗰個 天氣就會越嚟越差啦。 係嘅， 咁所以本身我都一路望住嘅原因，因為聽日本身有一個戶外電子音樂節目去睇，咁而家即係改咗期啦。 哎呀， 因為都大機會啲天氣都差，同埋你戶外嘛， 安全要緊啦， 室內咁，所以就改咗期。所以過去嗰幾日都有一路睇住，哎呀死啦，會唔會真係搞唔成啊？會唔會去唔到啊？咁啦， 咁啊 而家定咗啦個人。 喂，但係你咪好失望咯，因為按道理應該係好耐冇呢一類型戶外嘅function， 仲喺香港喎咁樣，咁跟住唔係嘅，佢改都唔係改好遲嘅，即係唔係話無限期改動咁嗰啲，即係好快就得去㗎啦。 OK OK， 咁所以都還好嘅，係啦。咁而家個人定咗，因為知道即係聽一定冇啦嘛。 係， 咁咧一路有留意住，咁就甚至乎去到尋晚，其實開始入夜嘅時候就已經啲風就嚟啊，落雨又好大啦。 係啊， 咁尋晚就同啲中學同學就去大角咀嗰邊要試下啲兄弟衫，朋友結婚 啊。 咁即係7:00八點落到去，咁啊試完之後食飯，咁食完飯之後其實時間上早8:00九點都未到啊！食完餐飯， 好少可咁早啊！你 係好早啊！ 係咯，你平時應該9:00先食到飯嗰啲， 仲喺公司啦。咁因為安排曬啲嘢就唔使煩啦。 係係， 跟住啦，即係呢啲咁啊，挨近臨近打風嘅時候啊，就會有朋友話：喂，幾時打牌啊？打風啊，好似～可以打风同打牌 系挂钩啊，系挂钩噶，即系打风同打牌已经系好似两兄弟咁样，系永远都一齐出现噶。我明嗰种心态、啊。 我回想翻，其实呢个系嚟自细个屋企嘅种落嚟嘅嘢嚟噶。 系， 即 系 但凡打风，阿爸阿妈唔使翻工嘅话，佢哋就会约朋友嚟屋企打牌。 系， 或者佢哋会提呢一样嘢。 同埋唔知点解咧？打风系伴随住三宝噶嘛，即系饮茶啦、打牌啦。 Oh, yeah. 同埋睇電影啦， 頭兩個就一定係， 但係視乎打幾大嘅風啦嚇。咁啊， 我以為係鋪麻雀打幾大咁咧。 哦，唔係呢啲，我打麻雀係衞生麻雀嚟嘅，唔講錢，講錢傷感情啊。係啊，我特別傷嘅。如果打牌講錢就咁，但係即係嘅，係有一個固定嘅環節喺度，因為打風講真句，其實大家都冇乜地方好去，亦都盡量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去活動啦。 係啊， 咁所以即係只能夠以前冇咩做。有咁多人係嘛？咁最好做咩？打牌就最好消磨 聯誼啊！咁、啊，然後咁，尋晚一路都大家喺度講啦，就哇哇，聽日八號啊，聽日八號啊，聽日10月8日啊，咁啦，即係好無聊啊！呢、 這個 get 好差， 好悶啊！ 講真， 咁但係一路講嘅同時，因為我哋四個人嘅上咗朋友屋企，真係即係就話8:00仲早，雖然我仲有啲今日嘅訪問要準備啊，個 DJ set 要搞啊咁、 嗯， 但係我斷估，因為四個人當中有一個咧。今日系要正常翻工，即系嗰啲朝九晚六嗰啲嚟。 哦， 咁所以夜极有个谱嘅。 O K， 咁就见到喂8:00仲早、啊，有人揸车，嗱嗱声四圈，唔好讲咁多，12:00搞掂，翻屋企咁。 系 即系喺度咁嘅状态啦。因为难得齐脚喺度啊嘛，平时咩约又呢个唔得，嗰个唔得咁。因为上台咁就开始玩啦。其实玩到咁上下，嗰、那个屋主就系、是。今日要翻9:00嘅， 哇！就系佢啊， 系啦，就去佢屋企啦。 你哋仲去滚搞人？ 唔系咁完咗，佢即刻瞓觉，唔使就搭车啦。 咁又系嘅，都啱，都 对佢几好咧。睇我哋， 你好体贴啊， 又体贴，照顾又周到。 吓， 但系一路打嘅时候，去到咁上就不断怂恿佢啦。唉，听日咧天气差噶啦， 都预咗唔使翻工噶啦， 你请定假啦。 嗱，呢啲系标准嘅损友啊，一定系会有啲咁样嘅魔鬼喺隔篱讲呢啲嘢。 系咁话，叫佢请定假啦，得噶啦，听日再嚟咯。咁唔使啦。 系系。 咁咧，最后就冇成到事，咁都系玩到12:01啦。咁但系即系寻一呢班，其实通常都系中学同学会打风日子，或者平时会约打麻雀嘅。跟、住我谂翻回想翻最可唔可以用辉煌呢个字？就系嗰阵时有一个朋友，佢仲未去外国生活。 O K， 佢同我住喺同一个屋苑。 系 咁，所以但凡呢啲即系风季嘅时候， 就系、是、一齐度过噶啦，会 就会即系邀请我哋去佢屋企呢班中学同学上去打牌啦。打機啦，或者冇話怎上去，因為佢屋企其實嗰個客廳係向住海嗰邊嘅。咁首先，即係我好中意 係 望住喺個室內好安全嘅地方， 係 然後出面橫風橫雨望翻出去嗰種感，嗰種對比啊， 好愧衰啊！你呢啲咧，你呢啲心態唔好，心地唔好啊！ 即系咧，等于咧，最近咧有啲 group 嗰度讲笑，有个朋友买咗个新嘅楼盘就喺观塘嗰边。咁跟住，然后咧，佢今日喺个 group 嗰度讲话啊，即系我终于都明白点解我而家呢个盘卖咁贵啦，因为我呢啲天气终于可以叹住冷气睇下下边啲人有几逼同埋有几狼狈。呢啲真系心地好差。 嗱，我唔系想睇啲人点，我纯粹中意睇影欣赏嗰个自然嘅环境，你叫啲浪啊，啲风吹，同埋嗰种白蒙蒙一片嗰种感觉。然后你就会对比之下，觉得自己好安全舒服。我发现有唔少人都系会嘅，即系落大雨，唔一定去到打风啊。落横风横雨嘅时候，喺屋企望住出去，有一种咁嘅感觉。然后再加上因为佢住廿几楼，都几高嘅。嗰阵时唔知八号定十号风球喺佢屋企，你 feel 到间屋喐紧。 哇，好惊！其实咧，我最怕咧呢啲天气，我最怕真系喺一啲落地玻璃嘅地方，因为咧我以前旧公司咧系邻近一啲落地玻璃嘅 office 啦。咁然后咧每逢打风啊，就会即系黐晒嗰啲嘅胶布去黐实稳住个窗啦。但我系见证过我隔篱嗰一栋咧系喺一个。我唔记得唔系十号风球咧，定九号风球咧，总之系真系吹到爆玻璃嘅，系真系见证过呢一件事。然后啲文件飞晒落街，我睇住隔篱嗰栋，跟住我就系有一个即系心系会怯嘅。以后见到呢啲风球嘅情况底下咧，我就唔敢挨近啲落地玻璃嘅环境嘅。 系，我屋企望住对面即系写字楼嗰啲都会嘅，即系试过有阵时打风劲系，你见到成层所有窗咧。全部开晒，即爆晒玻璃啊！然之后啲文件就喺个天度周围 飞嚟飞去， 真系会有， 真系以为拍戏先会有嘅场面喺你面前出现，真系几夸张。 咁当然呢啲当然就真系唔想有呢啲咁嘅嘢发生啦。咁但系真系呢种季节，亦都回想翻，因为嗰个朋友亦都佢而家唔喺香港生活啦，咁亦都冇咗嗰一个我哋所谓嘅斗啦。即平时真系嘅，你预告到第二日真系会唔使翻工咧，前一晚已经去佢屋企嗰度打等啦， 准备定啦， 就已经攞电话约噶啦。喂，有冇人过？ 买定啲粮，但呢个攞汽水，嗰个系啦，买杯面，呢、這个攞薯片咁样。 然之后就话打通宵牌噶啦，咁样。咁啊冇咯，就突然间谂翻起咯，但系而家就冇。 好唏嘘啊，唔紧要啦，总会揾到一啲朋友系可以陪到你做呢样嘢嘅。不过我同你住得远啦， 你住到去屯门嗰边啊，大哥。唔系， 我嗰度同屯门都有 粉岭 嗰 度， 好远嘅距离， 好远啊，唔得啊！所以呢啲日子就冇啊，呢时候就回味翻咁解啦。 再见挚友的话，送你这首歌吧。逐渐得一个看晚霞，独自得一个会害怕。旧乐器未放下。在伴奏着牵挂，道别知己我已习惯，但是今天有谁会散？唱机中的光碟早已没有声，没有话，与你编写这些歌与字，在我一生当中穿插，重温每段路途，别再讲，唱一首歌。有一天可与你见面，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在约定一天再见。漫步异地当下，踱步在月光下，淡淡的失散在岁月里，再痛的总会捱过去。用力学习思念，道别自有经验，纵使不会再遇上，此生好友从不改变。唱一首歌给当天的你， 愿你可日后回味无望的光阴与少年，留低请别远飞，唱一首歌他他方的你，就算生活再何悲，若有一天 夜佬派台作品啊，剩低的离开的，愿可再约定一天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属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48岁男子，已经接种疫苗，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他在机场超级一号货站工作，主要是翻夜班，负责卸货和检查货物。患者定期检测时呈阳性，当时没有病征，入院后开始有喉咙痛，病毒量开始上升。工作期间有时会在休息室进食和休息，他曾经逗留的地方涉及的90人要送检。至于患者居住的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被列为受限区强检，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患者的五岁女曾经上兴趣班，她和另一名同学有病征，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但是对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呈阳性。就读的东华三院马陈景霞幼稚园需要停课三日，同班同学要短暂检疫。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三号信号会在今晚至听朝维持。而大风暴狮子山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狮子山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持续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本港广泛地区落大雨，不少地方水浸，天文台上午一度发出黑色暴雨警告，网上流传的片段见到有雨水涌入店铺，大量的地下水经渠盖冲出路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日要认真吸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习近平强调中日是近邻，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希望双方重温初心，双向而行，开辟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他又祝贺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欢迎日方积极参加明年2月北京冬奥会。共同引述日本政府官员透露，岸田在通话中强调，维持稳定的双边关系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很重要，但中国在维护人权和法治方面存有不足，日本将在有需要时发声。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菲律宾著名调查记者雷沙，和俄罗斯独立报章申报的总编辑穆拉托夫。评审委员会赞扬两人捍卫言论自由，认为这个是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评审委员会指出，民主和新闻自由面临越来越不利的条件，两人分别在菲律宾和俄罗斯展现争取言论自由的勇气，形容他们是世界上所有为这个理想挺身而出记者的代表。委员会又指，雷沙以言论自由揭露在菲律宾国内滥用权力、使用暴力和日益增长威权主义的情况，证明自己无畏无惧捍卫言论自由。他有份创立的新闻媒体将焦点放在总统杜特尔特具争议的禁毒运动上。至于穆拉托夫，评审委员会亦指他多年来在越来越具挑战的环境中在俄罗斯捍卫言论自由。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40公里，即是北纬18.5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狮子山会在听朝最接近香港，在本港西南大约500公里掠过。在狮子山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华南沿岸持续普遍吹强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至听朝维持。狮子山的外围雨带会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广泛的大雨，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狮子山引致的风暴潮和大雨可能令低洼地区水浸，今晚适逢天文大潮，市民应该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另外，狮子山亦带来狂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同狮子山相关的恶劣天气在听日仍然影响广东沿岸。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横澜岛和长洲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61和5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87、66和67公里。预测本港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三号强风信号、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火炭瑞和路近住长沥美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火炭路上行系比较多车些少。咁另外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跟住沥源村嗰段咧交通繁忙噶。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之内，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现在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在港岛司徒拔道近住司徒花园有交通意外，正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提一提大家啦，受天雨影响的路面事故啦，在跑马地落活道，因为棚架倒冧，落活道来回方向近住比华利山那段是全线封闭，暂时不能够通车。另外石澳道水浸啦，去石澳方向近住石澳道16号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新巴九号线暂停服务。而大窝口道是冧树的，近住葵涌村因葵楼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了，九巴路线43号和32号 H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些。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近住浅水湾别墅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就分别去到华景园和香岛道近域多利会。在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对出那段多车，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在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的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臣，如果我再货金，我就斩手指。 柯成，有啲嘢唔好讲咁实好啊！成日话你嘅人生想点想点，唔一定做得到噶。 你很想我为你写歌，你很想雨中拥紧我，你想一起远行长最初。理想的也没有很多，我偏偏却只听到我说过的一切，一拖再拖，拖到不记得，终也得告别，永远不知怎作意。你最想听的半句答复，一首爱歌，坠落在唇齿。I wanna say sorry.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走不过终站，反应多慢。人间攀山跨海，不过转一弯。看不清岁月有限，你身影留不低多半晚。在抱紧亲吻，重新的相识在行近、yeah, 一路望几多缺失，留低晚年的悔恨，多愧疚就此痛过半生。当你的敏感，当我的冷漠，进驻心中的暗角，过去已堆积，侵吞我心，亦奋力承托。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first time. I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wanna say sorry for the last time。 不过我明白你的波程，有时货金这家嘢就是这样，话不货最后都是按了个掣下去，很想跟自己的银包说声 sorry， 是吗？最惨是钱就给了，又抽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冯允谦一步一悔过， 其实我明白你想我顺从，若谣言自信也会欺哄，围住你全力迎合喜好，怨恨扮做认同，愤怒扮做面红，无奈我还是我一别再讲，为了爱恋威不很有用，如自恋先有捷径，让我兜最大那个圈也拒绝自冲，宁愿不减追忆的路，行几关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不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微薄爱重鞠躬一百度，求幸福倘有代价，用折腰去换待我好，恕我做不到，宁愿不拣最易的路，行几还未到，宁愿你最后未倾慕，但信念安好，在意的再是爱的烦恼，是那样做人更清高，余生那段旅途与那类人共舞，纵是渴望你拥抱，要是遇就遇到，只得你地牢，逃离你也是迟早，注定要熬，爱纵是似大刀，结局却最好。 不过我觉得打机同人生都是很相似的，有些关口是难过，会很想用一些捷径帮自己去度过。听过有郑欣宜的《最难行的路》。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我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揀你三千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然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邪结的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知道，明知想这么多，姿势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应该醒了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我担心到三更半夜，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知道，明知想这么多，谁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单身一世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情愿似白日似摩羯座，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可靠，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 大家天文台在5:4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想不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破离场，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再一个，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问心人谁又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遇到难关唔紧要嘅，做人最紧要唔好太过摇摆，揸紧自己嘅信念，终会行得过。打机亦都一样。另外有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足，其实受注目，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而独多，前行被赞好，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斗，散若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原计做 只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连自由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疗伤之后，余生守独斗，残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飘流，常有一对理 所以波成，你记住我讲啦，以后你想课金嘅时候，你要谂翻到底你打机系为咗啲咩先？系为咗过关嗰种满足感，定系你好中意你克服到一个困难，然后跨过去嗰一种嘅爽快呢？听我有 Robin 嘅《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有时课金其实唔好玩噶。打完一场再挑战一场，咁先係精神所在嘛。 留下来也许知道我们会更好，而后来间中想到我头痛。谁共谁没有亏欠，要时间修补，约好了我长高，你未老，然后多一夜可天真也好，猜不到，然后多一段可追忆也好，谁对着谁计分数，计不到，等开始，等结果，来多一套，时间上追。I just wish you were here tonight. We could play one more game. 停下来最好拥抱，缺陷与美好。未来最惊早退与迟到，团聚时就有新世界，不必说痛不痛，期望我仍能好。 play it one more time. Homeland, we hope to find. Manson 张俊桥 One more game. 疫苗加强剂的准备工作，年内使用口服治疗药和扩大免费检测等。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上，安田说计划更新国家安全战略，以加强海岸警卫队和导弹防御能力，将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安田又说和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和保持对话很重要，但日本在必要时亦会发声要求中国负责任地行事。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菲律宾著名调查记者雷莎，和俄罗斯独立报章新报的总编辑穆拉托夫。评审委员会赞扬两人捍卫言论自由，认为这个是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评审委员会指出，民主和新闻自由面临越来越不利的条件，两人分别在菲律宾和俄罗斯展现争取言论自由的勇气，形容他们是世界上所有为这个理想挺身而出记者的代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晚上6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18.6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以向海南岛一带。在下午的4:30至5:30，天文台录得昂坪、塔门和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每小时70、64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94、75和64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司徒拔道近司徒花园，因为有意外咧，而家呢一段嘅司徒拔道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喺司徒拔道近司徒花园有交通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咁另外喺石澳道咧，较早前嘅水浸已经清场，近住石澳道16号嘅封路重开。咁之前咧呢一段嘅石澳道都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亦都已经离开咗。咁跟進咧，其他受天雨影響嘅路面事故啦，喺跑馬地嘅樂活道，因為冧棚架，樂活道來回方向近住比華利山一段嘅全線仍然係封閉，暫時唔能夠通車。而喺大窩口道，因為冧樹，近住葵涌村因葵樓嘅來回方向咧，全線仍然係封閉。九巴路線43和32H係需要改道行駛。葵福路因為路陷影響咧，而家去荃灣方向近住興芳路嘅第二線係封閉嘅，一帶比較車多，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係葵福路去荃灣方向咧，近住興芳路嘅第二線，因為路陷暫時封閉。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嘅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彩虹隔音屏，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近電話機樓，東隧港島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都开始车多，龙尾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比较车多，现在车龙排到近风力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乡事会路的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沙田马场和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较早前城门隧道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就是去沙田方向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咁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跟進翻樂活道嘅棚架倒塌事故。咁大坑道下行嘅車輛咧，而家係可以通車去到樂活道十二號，即係樂天峰噶啦。咁而連道去樂活道就可以去到樂景台嘅。咁經過嘅朋友都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咁就係跑馬地嗰度咧，樂活道受到棚架倒塌影響，仍然有啲封路措施。咁但係而家大坑道下行嘅車輛就可以通車去到樂天峰，而連道去樂活道咧就可以去到樂景台。最后都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三号强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都系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一个电台最紧要嘅就系人。到底当年二台开张嘅初代班底系点嘅呢？根据 Radio 2开山祖师辉哥吴石辉忆述，1979年负责管理无线电频谱嘅邮政署测试 FM 广播成功之后，佢哋就开始着手筹备成立二台。当时资源有限，数数手指，当年的阵容除了辉哥、陈任和朱培庆之外，还有张文新、伍嘉廉、车淑梅、陈婉芬、麦之华、徐益雄、魏炳郎等等。其中辉哥特别提到，现在已经是他太太的邓凯琳，还有欧瑞强、汤正川和叶汉良，原来这三位都是在外面挖角加盟港台的。辉哥说本来不认识邓凯琳，是因为当时有位影视娱乐记者介绍，于是呢就经引荐而认识，继而出高薪邀请邓凯琳过档。叶汉良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唱片公司打工，平时会用笔名卡隆填词，专责主持讲电影的节目。至于 Albert L 欧瑞强，辉哥当年在电视节目Bang Bang 咁嘅声而认识佢，之后经 Uncle Ray 介绍下，正式邀请佢上港台 High 麦，后来变成香港史上第一位 DJ 歌手，亦都系二台其中一位台柱。 声音演绎：彭晴、赞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Restroom,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点歌对象就系有台风狮子山。 耶！ 咁啊，都提多一次而家嘅天气状况啦。嗱，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今日晚上七点正嘅。 系啦，咁啊，知道大家都应该放工时间，大家翻屋企嘅时候尽量小心啦。咁啊，交通马路上面嘅朋友咧，就尽量忍让一下啦。 系啊，而家都等紧车，或者坐紧车，或者塞紧车，咩都冇嘢做，咪上我哋社交平台留言话俾佢听。 啱啊， 留个言咯，加歌咁啊。 点下歌啦，点下歌俾呢个台风啦。相信大家即系 都好多说话想讲啦。 冇错。 咁今日因为啲新闻讲到比较长，我哋都唔嘥时间，嗱嗱声先听阿斌写啲咩俾台风狮子山啊。 亲爱嘅台风狮子山。你啊，真系白厌嘅啫，玩足成日。你知唔知今朝好多人都俾你搞到你咁 hea 啊？人哋未开工咧，你又唔嚟噶噃？个个一出门口翻工咧，啊，你又出现啦！好啦，赶头赶命咁翻到公司，你又冚冚声咁打到嚟。都唔知话你对大家好定系唔好啦。如果你及时赶到，早少少出现，大家咪唔使冒住大雨咁冲翻公司咯。有时候咧，你哋啲台风就系咁奇怪啊！雨都冇滴嘅时候，就话系八号风球；落雨落到路都睇唔到，啊，又偏偏停喺三号风球，点都唔肯上去噶。我哋呢啲打工仔真係心态崩溃啦。最惨係咩呀？係返到公司放饭时间出去食饭，又怕俾雨淋湿晒。但同时间又唔敢叫外卖喎。唉，大家都係打份工啫，无谓要送外卖嘅朋友仔辛苦又危险㗎嘛。有杯面都仲好啲，话可以挨到个晏昼啊。公司冇紧急粮食嗰啲呀，就要顶住肚饿挨到夜晚㗎啦。你又何苦咁样逼迫我哋啊？面对呢个咁有威严、雷声大雨点都大嘅台风，我唯有点一首 Anson Low 嘅 Mega Hit 俾你。无论你点样蹦蹦蹦、bang bang bang 都好啦，希望你等到大家都翻到屋企，喺安全嘅地方先乒铃乓啷啦。住新界打九龙工嘅斌陈翔。 你打把支吉他，我敲上一套管，那眼神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只杯，我中人一线唱二声，有冇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被 boss 跟鼓震，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拖怎么舍没有抛，从和要白乱就里探讨。蹦蹦蹦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白兰一起望灯。蹦蹦蹦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响响吧。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远行。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知相恋的命运，离开家欢送去处吧。有些冰山当开比想象更好，祝紧青春是温度， 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tay.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好啱而家呢一个天气去听係有 Anson Low 嘅新歌 Mega Heat。 好啦，轮到我啦，我今日你係一个情感上抒发居多啦、我呢个就喺另一个角度去讲。 点呀，你要摇身一变做呢个天气嘅博士啦，係咪 冇分一下嘅。同埋一啲功课 research 嚟。 哦、OK。 亲爱嘅台风狮子山你好啊。辛苦你啦！每次我哋香港出现台风咧，就会成为被攻击嘅对象，所以今次狮子山你都唔例外啦。咁冇办法啦，始终影响到大家嘅生活啊嘛，出入又唔方便，大家都唔想嘅。我都知你都唔想。其实琴日都已经好大风噶啦。只是一路大家都在諗緊點解仲未掛三號風球呢，所以先一路未輪到你出場㗎嘛。反而呢你個朋友黑球首先登場喎、只不過佢未必有你咁出眾有埋名咁解啫。有啲朋友見我讀地理一到打風落雨就走嚟問我呢樣嗰樣。咁好彩我以前有讀過 Weather and Climate 呢一科都知少少啦。咁而网上面亦都有啲文章有朋友去介绍你同埋你个朋友黑球，亦即係强烈季候风信号。其实你两个都真係有啲似嘅，因为风力可以差唔多嘛。咁大家行开行埋 ,feel 到咁大风落，咁就觉得咦点解仲未有三号波呢，咁其实只係你哋个形成啊同埋个影响有啲唔同啫。咁你个 friend,黑球挂嘅时候，即係呢个季候风呢，嗰、那个季风低压，咁佢外围嘅风力就劲啲，中心嘅风力就弱啲嘅。而狮子山你作为呢一个热带气旋，嗰、那个热带低气压虽然都係一个低压区，但係就调返转，中心嘅风力就劲过外围嘅风力。咁有时唔为意又真係会以为你两个好似嘅。不过点都好啦，如果你升级唔到做八号风球嘅话，我劝你都系唔好搞咁多嘢啦。听日后日大家难得一星期一次放假，都想周围去行下，唔想屈喺屋企噶。兄弟，拍烂档帮帮手啊！逢亲打风就好想打牌嘅波成常。 至少一起可靠依。 听我有 Suki S 嘅 Rainy Day Ring Me 呀， 耶！一边咧好想赞叹波城嘅呢一个关于 climate 嘅知识，但系一方面我哋时间紧急，所以要睇 comment 啦，要读。头 先我喺度播歌喺度讲紧， 系啦，嗰啲核心外围、核心内围嗰啲咧， 季候风啊、热带气旋嗰啲，大概形成嗰啲啦。 明嘅，明嘅，我哋咪后再讨论。 系啦，我哋睇到网上面大家有一啲唔同嘅点唱啦，咁、大家亦都藉住因为呢个台风。叫狮子山就话狮子山啦， 系，但系我觉得太直接啊， 直接啊，未到嗰个 mood 啊， 系啦， 我哋拣咗呢一首咧，好好啱而家呢种放工，大家有少少哀怨嘅， 系，亦都有人点嘅呢一只系，哇，听唔听到啊？啲雨声， 雨声，所以我成日就系记得地下版嗰几句，大家拉住把遮，细雨漫步嘅时候，放住工呢个星期五翻屋企。听住 Beyond 呢一首叫做《冷雨夜》。 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相对望，无声紧拥抱着，为了找往日，寻温馨的往日消失了。 手下留情咁啊！ 转头又转一转个 feel， 听你打碟噶啦。 系啊，先睇住六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一宗属源头不明的本地感染，患者是一名48岁男子，已接种疫苗，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株。佢喺机场超级一号货站工作，主要是翻夜班，负责卸货和检查货物。患者在定期检测时呈阳性，当时没有病征，入院后开始有喉咙痛，病毒量开始上升，工作期间有时会在休息室进食和休息。他曾经逗留的地方涉及的90人要送检。至于患者居住的大围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被列为受限区强检，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跑马地落活道今早有大型棚架倒冧，一名被困女工伤重不治。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黄家浩话：倒冧棚架面积达100米×150米，今早接报时知道有两架车被困。消防到场前，两名司机自行离开车厢，其中一人手部轻伤送院。消防员在现场救出被困的女工，她送院后证实不治。黄家浩说搜救工作面对不少困难，包括当时天气恶劣，有大量竹枝和搜救空间狭窄等。事发早上10点多，现场是乐活道6号私人屋苑比华利山。工作人员下午陆续清理堵塞马路的棚架之后，见到有两架私家车，其中一架车头玻璃破裂，车头被压粒。劳工处说正调查冧棚架原因。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啱啱六点，热带风暴狮子山集结喺香港西南大约530公里，即系北纬18.6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在下午4:30至5:30，天文台录到昂坪、塔门和长洲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每小时70、64和5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每小时94、75和64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烈风，密云有狂风大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4至26度，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狂风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稍后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天气干燥，早上稍凉。三号强风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山泥倾泻警告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司徒拔道近住司徒花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嗰度咧而家仲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车多。另外受天雨影响啦，有一啲路面嘅事故噶。跑马地落活道棚架倒冧嘅事故啦，而家介乎落活道介乎落景台至到乐天峰仲系全线封闭，大坑道下行嘅车辆咧，而家可以通去乐天峰，而连道嘅车辆咧就可以通去乐景台。另外，大窝口道冧树近住葵涌村。因葵楼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九巴路线43号和32号 H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而葵福路就路陷，去荃湾方向近住兴芳路的第二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多条巴士路线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最后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钟哥， 乜嘢事啊？路人梁子希， 有听众话呢个节目好好听、啊， 真系， 仲话嘉宾嘅访问好吸引， 系、啊， 问我哋可唔可以做多几集？ 绝对冇问题， 就咁决定。 多谢支持， 十八廿二听紧你， 继续星期六 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今集名人启示录请嚟嘅嘉宾系叶童。 我会将自己永远都系摆喺一个演员嘅身份， 系 而唔系摆喺一个即系觉得自己系一个 明星， 明星或者系一个系咯一个影后。但系大家会成日尊称我系咁样，咁但系都只不过系一个 头衔嚟嘅啫，即系唔代表任何嘢咯。 逢星期一晚上10点到12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名人启示录》。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二台40周年，我哋风骚快活人，我系梁继章， 我系李丽蕊， 我系马小强， 祝二台日日都咁风骚， 个个主持都身体好 ，Happy Birthday！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Songs of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irl.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So soon they keep on long with a goosey. Thank you, say, young, sing, say, shall I take a seat? So long, young girl.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星期 EDM Friday Mix， 今日同大家揀嚟嘅呢一个主题咧，系嚟自中东嘅电子音乐。你冇听错，系中东 Middle East。自然系因为最近睇咗一个访问，访问咗一个嘅音乐厂牌咧，就系嚟自中东嘅。呢个厂牌叫做 MDL Beast Records。咁其實之前咧，2019年佢哋搞咗一個即係重新 branding 嘅音樂節，叫 Soundstorm 啦。當時有40万人，係啊，40万人參與，包括一啲荷里活嘅明星啊、超模啊、artist 啊、音樂 artist 等等嘅。而喺2021年，佢哋就拓展自己嘅音樂方面嘅一啲發展。咁喺2月嘅時候，都已經出咗啲報道話，佢哋會有自己音樂廠牌推出音樂嘅。因为呢一间公司 Burger 本身系中东地区，所以佢哋都致力推动中东地区嘅电子音乐人，同时都会揾嚟一啲国际嘅 DJ 一起做 crossover 啊、交流啊等等。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听下中东嗰边嘅 feel 又会系点样样咯。 咗少少嘢背景資料，大家知道咧，即係喺電音樂世界啦，佢有陣時咧，其實個 artist 咧出歌係會喺唔同 label 咧都會發行嘅。原因就係因為即係唔使簽死一間公司啦，係簽嘅係作品。咁所以你會見到啊，點解呢個 artist 有陣時喺嗰度就出歌，有時喺呢度出歌咧？咁有時可能都會按翻個 label 嘅特色啦，咁樣去符合翻個音樂類型咧而推出作品嘅。所以今日会听到啲名字你听过㗎喇，但係喺到 MDLBC 嘅 records 出歌嘅时候，佢哋都会 tune down 啲，个风格同以往听到佢哋嘅作品都唔一样。而第一位啱啱听过啦，嚟自德国嘅朋友叫 Butch。有一首 house track 啦，咁啊歌曲名字叫 Chester Rosa， 亦都即係一个车款嚟嘅。第二首呢一位嘅朋友叫做 Cosmic Cat， 佢系一位女嘅电子音乐人嚟嘅，佢都几系呢一个新嘅 label 几 highlight 嘅一位音乐人啦，同时都系一个 DJ 嚟嘅，因为佢系喺中东嗰度沙地阿拉伯被称为第一位嘅女 DJ。有佢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Toxic Romance， 佢嘅名字叫做 Cosmic Cat。咁佢当初係自己由睡房开始去摸索呢一啲嘅音乐啦，去开始做啦，然后由 underground 一路走到上去 mainstream 嗰度，去到一啲大嘅舞台，就好似19年嘅 Soundstorm 一个大型音乐节咁样。而当时都可以同到佢好鍾意嘅音乐人，包括 Jimmy Jones 啊、Peggy Goo 等等呢同台演出嘅。咁大概知道佢音乐类型係受边啲人嘅影响。我覺得 so far 佢哋呢一個 label 出嘅歌都偏向比較啲 techno 感重啲嘅，即工業風啊，同埋暗黑少少、dark 少少、沉鬱一啲嘅感覺。苏动音乐今日系呢个 EDM Friday Mix 啦，今日主题啊，我会形容嚟自中东嘅电子音乐嘅，因为啲作品都系出自一个几新嘅嚟自中东嘅公司，一个 MDL Beats Records 嘅呢个厂牌。 当中包括一啲国际嘅 DJ， 都有啲 local 沙特阿拉伯嘅音乐人。呢位朋友都是嚟自沙特阿拉伯一个港口城市的音乐人，叫做 Vinyl Mode， 有佢呢一首嘅作品嘅歌名咧，应该用翻佢当地语言咧就唔识得读噶啦。但佢翻译嘅意思咧就系 The Love of the Brown Skin， 亦都即系古铜色皮肤嘅人嘅一种爱情。都是属于一些电子音乐，但你听得出它的人声啊、乐器等等呢，都真的会令到你联想到中东这个地方。虽然可能未必去过，但是都会给到这个氛围你。嘅音乐人叫做 Vinyl Mode， 呢一首歌就讲一个心碎男人点样控制自己，甚至控制自己嘅思想、自己嘅情绪。而呢一位 Vinyl Mode 咧，沙特阿拉伯嘅一个音乐人咧，都系由 Underground 开始慢慢玩到上去一啲大舞台嘅音乐节嘅，曾经出现过喺阿姆斯特丹嘅 Dance Festival 2018同埋Soundstorm 嘅2019咧，都有佢嘅影子出现嘅。呢一首啦，嗰位朋友咧个名字叫 Ninja Attack 嘅，你未必认得，未必知佢呢一个名字。另一个可能你会熟悉啲，就系 Steve Aoki 啦，亦都即系 Ninja Attack。 冇错啦，即系 Steve Aoki 就开咗一个分身，即系喺电子音乐界都成日都会有嘅。就因为想分翻开自己玩嘅唔同嘅曲风，咁而佢就用 Ninja Attack 去做呢一种 Tech House 嘅曲风，同时亦都推出用呢个名字底下嘅一个作品叫 Aurora， 即系极光咁解。亦都喺 MDL Beast Records 度发表呢个作品。咁你就会听得出同佢平时喺大电子音乐节，即系嗰啲 bang bang bang 啊，嗰啲 EDM 嗰啲咧就好唔同啦。嚟自瑞典嘅 artist 啊，叫做 Salvatore Canacci， 一个好似好意大利名嘅一个人名啦。由佢八月推出嘅作品叫做 Fight Dirty 啊。呢段旋律可能你会好熟悉嘅，试下认唔认到系咩嚟嘅？咁呢首 Fight Dirty 嘅灵感系嚟自一套日本旧嘅动画，叫做《搞怪拍档》嘅，即系 Dirty Pair， 里面有一首同名歌就系、是、呢首 Fight Dirty 啦。瑞典嘅音乐人啊 ，Salvatore 咧，点解会有个好意大利名嘅名字咧？但系嗰时谂名嘅时候，话想佢 feel 意大利啲，咁意思系点咧？其实都无从稽考。但佢外形好易认嘅，而家你见到佢都系金色嘅长头发啦。咁喺 live show 嘅时候，佢都会有一个好 signature 嘅一啲表演，例如可能会喺个 DJ booth 嗰度倒立之类，亦都曾经嚟过香港嘅音乐节度演出嘅。 Sorry.I was dancing to the ringtone. Sorry, I missed your call. I was dancing to the ringtone. Sorry, I missed your call. I was dancing to the ringtone. Sorry, I missed your call. Sorry, I missed your call. I was dancing to the ringtone. 呢首系成个 set 里边其中一首最抢耳嘅一 track， 因为富仔嘅朋友嚟自荷兰嘅 Rehab 啊。佢呢首叫 Sorry I Missed Your Call， 亦都喺 MDL Beats 嗰度推出。听紧呢首都系嚟自沙地阿拉伯嘅电子音乐人啦，佢嘅名字咧我揾唔到点样读，但系串法大家参考一下，就系 D A B O U S。另外呢首作品叫 Tabila。佢听到融合咗一啲民族感觉好强嘅一啲 percussion 嘅 pattern 咧。其实他2017年才开始去做自己一些的 house music 的，那么也都受周边的声音启发啦。他都形容中东这个地方就可能街道啊，或者一些破旧的机械啊，一些人声都会成为他去设计音乐声音的一个来源来的。